重复蛛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前面开场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范晓萱，收录在2001年所发行的《爵士民营》那张专辑里的《回忆》。这首歌它真的是猫着声音在说话，那段独白喃喃自语，在演唱的过程里面它启用的也是气声。我个人觉得它这些猫着声音在唱，气声在唱，所要表达的就是想要告诉你回忆里的那份纠缠纠结的状况。我个人觉得开场的第一句话就可以抓住人的耳朵，一下子想要窥其究竟，到底他想要表达什么，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回忆。他说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这开场的第一句话乍听有点像绕口令，但是仔细玩味一番，你突然发现它太过深刻，深刻到你多回味两遍有一种疼痛的感觉。仔细想想，你现在是不是老爱回忆了？然后你也发现最近这两年生活也是千篇一律，甚至有一种重复的节奏。可是王平想提醒各位，千万不要麻木，时不时的你要给自己的生活来一点新鲜感。好，这个时间我们就把这种能带给你一点疼痛，然后在听完了之后还要思考的歌曲暂时放到一边，我们来听一首可以回归纯净，找到一种轻松放松感觉的音乐。这是来自于赵雷所演唱的《躲》。我喜欢这首歌，因为它给我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最后的这一句歌词，就像我母亲年轻时那样的无华。这让我想起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都一直希望自己可以保持青春永驻，年轻的模样，保持一个20来岁少年的这种横冲直撞的心态，然后在生活里面可以做一个最真实真诚的人，可以真实真诚的去面对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用假装，不用刻意的去讨好任何人，这样的生活才叫幸福，才叫自由自在。这首歌里面就会有这种情绪，我们一起来听躲。

最赵雷所演唱的《我们的时光》。我在办公室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哎，这首歌听起来有点像郑智化的早期的音乐作品，不论是旋律还是赵雷的唱腔都很像。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听出来。我觉得我没有听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过早的看过了赵雷在接受文艺生活周刊的一次采访，在那次采访当中就特别介绍了这首歌的背景。大概的那段的介绍是这样的，说这首歌是赵雷和他四个兄弟顶着烈日骑着五辆国产摩托车压出来的。说这件事要追溯到2012年，赵雷和他的四个兄弟分别是耗子、小猛、冠奇还有旭东，他们做了一次十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他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东到了深圳，十个笃定向前的轮子，15座城市和30个不顾一切的日夜。这五个人可以说用他们自己极为疯狂的行为记录下了这一路的青春，又用音乐雕刻了那段美好的时光。想在这时间继续偷个私心，还听赵雷的作品。不过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在歌手那档节目当中现场演唱的版本《阿刁》。 阿刁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 这首歌 和张韶涵联系在一起，可是因为歌手那档节目，张韶涵就真的翻唱了赵雷的这首《阿刁》。在这首歌里，赵雷有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他歌颂的是那一个独当一面、带着一把卓玛刀与世界抗衡的女孩，而那个女孩就是他的姐姐。张韶涵，她在经历了人世的沉沉浮浮、起起落落之后，再次勇敢地选择站在舞台上，他高声地唱：“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没必要在乎真相。”可以说也是娓娓道来，但是这一次他唱的不是那个阿刁，不是赵雷的姐姐，却是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特别是那一声高亢爆发的高音，我立马就想起了他的那一首经典的励志歌曲《隐形的翅膀》。那些风雨真的没有打倒他，给他的是另外一种人生的磨练。这个倔强的女孩现在更勇敢、更精彩地站在了人前。我突然觉得这样有故事的歌声如今听来更加动人。来听张韶涵所演唱的《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

辑收录在1994年那张《领悟》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深情难了》。对，你没有听错，这首歌辛晓琪唱的版本就叫做《深情难了》，换作万芳和萧敬腾唱，那就叫做《心不了情》。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不论是谁唱，都是一种无限思念的音乐作品，而辛晓琪这个版本，它给我的更是用力回忆、痛苦相思的这种感觉。我每每听辛晓琪的这个版本，我个人觉得都要比万芳和萧敬腾所演唱那个版本更容易让听者陷入回忆，陷入一种痛苦的状况。所以在这时间我想提醒各位，生活总是要往前走的，所以这种能让你听起来很容易陷入回忆，很容易痛苦味道的音乐作品还是少听一点为妙。另外提醒各位，老是回忆的人很容易老，换一句话说就是，你如果现在经常回忆，说明你上岁数了。另外还要提醒各位，就是有些事情即便你再用力回忆，再想回到过去，都不可能回去了。就像是马尔克斯曾经在《百年孤独》当中说过的话，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应该记住，过去的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已经不复存在，就连那过去最坚韧而且有些狂乱痴迷的爱情，如今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实。所以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回忆再美都已经过去，都已经不复存在，缅怀过去就是对现在的一种不负责任。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来听刚刚提到的那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曲《领悟》。不过我们要听到的不是辛晓琪的版本，而是李宗盛在现场演唱的版本，一起来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场故事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场故事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心思，可惜你从来不在乎。爱一段感情就此结束，爱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毫无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报复，但是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场故事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只是你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意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回忆。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往下听。前面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那本名著《百年孤独》，那接下来我想偷个私心来听王菲的这首《百年孤寂》。 Everybody 是王菲收录在1999年那张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的《百年孤寂》，我相当喜欢的音乐作品。喜欢这首歌除了旋律之外，我觉得大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它的歌词。我觉得这首歌的每一句歌词都比较有嚼劲，很值得玩味。比如说这一句，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这让我突然想起了台湾地区有个蒋勋老师，他曾经说过的话，人生不是生离就是死别，无论亲情爱情友情，人生时时处处无不在告别中，每一次分别对方留给自己的是徒有长长的背影。另外王菲好像在另外一首歌《如风》里面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歌词，可惜她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还有陈奕迅的《不来也不去》当中有这样的歌词，差不多也是这种感觉，回程时浪涛尽了你，任背影长睡着不起。这才是真相，既然如此，何必念念不忘，执着此人于心。另外还有一句歌词，100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100年前我们还没有诞生，谈不上什么存在与否，哲学里的基本问题，我是谁，无论对我还是对你都不成立，无从解释，人生的荒诞感油然而生。好，有空我会把整首歌的歌词相关值得玩味的一些影射全部找出来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往下听歌吧，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当时的月亮。 当时我们听着音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 当时的月亮，单单是这首歌名，你都会感觉它是一首满满回忆的音乐作品。当然你如果仔细听他的歌词，你会发现其实他有点后悔想要重来的这种意思。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首歌，我就发现他一直在重复的那句，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好像和陈奕迅的一首老歌十年最后的那一句话，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是为别人而流。这两句话想要表达的含义好像是一样的，我不晓得收音机前的你能不能感觉到。我觉得各种感觉各种感受可能全要靠你自己要静下心来慢慢体会了。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刚刚提到的这首《十年》。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好好的去揣摩这些歌曲背后词作者想要夹杂着的其他的值得玩味的一些意象的歌词。但愿你也有这样的雅兴，跟我在这个时间来分享这些。记得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好，今天就这样，拜拜。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 离开的